起来很健康，样子绷得美，笑起来很阳光，对你 say good hey， 出水芙蓉的帅风你是个那位，管那天多黑，反正还有月光，脚步继续追，冲上沙滩的浪，越嗨越不累，音乐不停，我们也停不下来，举起手来尖叫呐喊，荧光棒仙女棒，管你还有什么棒，都一起摇摆，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， go go go go go， 这个风给我摇下点，在我乐园 say say in， 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， go go go go go， 在你身边。 期待

the video when I'm feeling on go.

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。活力 Music 课， 我知道 你想听什么。 感觉一秒也没停过 Hello 别再沉默，我真的会难过。 I can't stop loving you Whatever you wanna do， 请告诉我赴汤蹈火，别说我想太多。 在哪里，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，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，在天南星高阳亮街好美丽，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，哦哦哦好活力，亲亲柔柔的想念，在贪恋的季节，气息在树松枝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，哦哦哦好活力，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贪恋的季节， 倔强 长大了。